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好久没有聊旅行这个话题了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旅行，一个人旅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萱草，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没有，我旅游的话，就是出去玩的话，一定要叫上一个朋友才可以，要不然我自己有一点点觉得不太敢走。倒不是说 是害怕呀，还是寂寞？ 我是有点害怕安全问题。 哦， 嗯， 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话题嘛，就是去涠洲岛的那个女孩失踪了。 啊对，就有些时候吧，就是可能确实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抑郁啊，或者是心情不好啊，就故意一个人出走。但是我就真的很怕说一个人在外有一些时候不方便啊，或者是别人觉得你很弱小，对啊，就你如果反抗不了的话，那怎么办？就很危险，所以我一定要叫上一个朋友跟我一起。 嗯，先说今天的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李行亮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也是很适合我们这期节目啊。 对，哎，那我想知道莫大人应该是那种可以一个人旅行的对吧？ 对，我还挺喜欢一个人旅行的，就是好像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去旅行，不过我是会在旅行的途中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跟着新的朋友一起玩，反而会也挺开心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刚才想说你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旅行，但是逼不得已嘛，现实呵呵就你一个人。哎， 再见。 对，之前还跟莫大人讨论过，说你看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就是说在家里做工作嘛，那其实接触不到太多的外界。就你想你自己，我们是随时有时间可以出去旅行，但是朋友不是，他们都要上班啊，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想要出去玩约人真的很难约。 对，以前我的理想是不上班，但是等你真的不上班了之后，会发现你好寂寞呀，没有人和你一起，对，玩也不行，工作也不行，真的是很难。 对， 太难了。 我跟莫大人的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废了，整个人感觉要废掉。 对对对，不上班真的人要废了。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啊，他叫做爱发高不爱豆包，他说说实话呢，没有真正的一个人旅行过，我是北京人，大学呢却去了沈阳，每到开学的时候呢，我都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站在车站的广场上都会觉得很无助，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啊，原来我是路痴啊。 就是上大学之后，可能很多人才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嗯， 可能旅行和在外读书有一点类似的感觉， 就都是离开自己一个熟悉的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是这样一种地域上的一个分离吧，对吧？有一个分离焦虑。 其实说到旅行，之前很多人都说嘛，旅行就是你离开自己呆腻的地儿，去别人呆腻的地儿， 对，交换一下人生。 之下说过的约定，总是在下个黎明，这是多美的记忆。 第二首歌来自于胡夏的新歌《悠然见南山》， 这个歌名还是蛮有意境的， 想起来陶渊明了是吧，采菊东篱下。 嗯，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2016年大一假期一个人去西安看了演唱会，硬座12个小时，我以为会很轻松呢，真是挺难熬的，旅途开始的时候充满了期待和兴奋，结束的时候很想赶紧回家，突然就想家了。一个人并不一定是因为孤单，有可能是想自己待着，自我放空，自我调节，而且你还可能收获一项新的技能还有经验，挺好的。 对， 其实这个感觉 我也挺想说说的，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经历，就是从北京坐着绿皮火车去 那个西藏的拉萨玩，当时好像坐了3天多的火车 啊，那是真的很久了。你是坐的卧铺还是硬座呢？ 卧铺还好，但是就是每天逛的，刚开始睡不着嘛，后来就是没有那个晃的劲儿，你都睡不着了。 我跟你讲，就是你习惯了那个晃的那个劲儿，你下了车那几天晚上还在晃荡呢。 就跟从床那个床船上下来似的，是吧？ 床上，你在想什么？ 床上， 嗯， 不是，每次录音都想睡觉。 嗯，我想说，刚才这个朋友分享的留言，我觉得追星族女孩真的特别有同感吧。就是你喜欢一个明星，他去开演唱会的话，可能离你的城市很遥远，但你也愿意为了他去远赴千里之外，一个人，就那份心里的信仰，就是啊，我要见到他了。那份心里的热情，真的是可以。融化掉一切路途的遥远啦，什么一个人的寂寞啊，对吧，可以抵消一切的这种障碍，真的挺好的。 对， 嗯 嗯，还是想走很远的路去见一个很爱的人嘛，独行万里只为云你一诺。 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别人会说哎，追星族很脑残，我不觉得，我觉得有一个自己很热爱的人，并且为了愿意为了他去付出自己的一些努力，我觉得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 长路漫漫多愁传，沿途洒满善良的梦的花瓣，像阳光落在星盘飘荡的船游了港湾，从此四季风雨都与你相伴，悠然见南山，绽放星光的夜晚，晚霞怎有你好看，看时间缓缓自在悠然，悠然见南山，交错天与算，平淡的心安，灼热的温暖，生命如时间停转，刻下永星光的夜晚，晚霞怎有你好看，看时间缓缓自在悠然，悠然见南山，交错天与算，平淡的心安，灼热的温暖，生命如时间停转，刻下永恒停转，刻下永恒的答案，心靠南山的悠然。 下一首歌来自阿云嘎的没有你的冬季。 嗯，一个没有灵魂的感情杀手，他说呢，要不是没人一起分担酒店钱，我简直不要太爽。 对啊，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人去玩的时候，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跟你分摊一些对资金了，比如说交通工具啊，或者这个住宿啊之类的。 确实是啊，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一个房间一个大床或者是标准房，就两个人嘛，对吧，两个人可以住的，然后一个人就要承担，尤其或者是那种比如说某些场合，哎，第二份半价，但是没有人跟你来拼单、 哦、对，很尴尬。 对， 哎，不过说实话，我要是出去玩或者出差的时候，我还是蛮喜欢一个人住的，就是我受不了和别人一个房间睡， 就哪怕是双床啊或者是里外间的那种，我都会觉得很不自在，而且就是我睡觉很轻，稍微有点动静我就会醒。 好，真的是老年人体质。 对，真得分人，我觉得。 哎呀，洛大人，那你以后结了婚怎么办呀？ 估计要分房睡了吧。 太悲催了。你女朋友 木叶他说呢，我经常一个人出去旅行，一切行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不用去迁就任何人，而且也减少了旅行伙伴争吵的麻烦，只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孤单，没有人讲话聊天，没有人可以分享一天的好心情。最惨的是出去吃饭，好吃的没办法点很多，因为一个人吃不完呀。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对对对，确实是。 对，就是几个人一起的话就能多尝一尝，是吧？ 对，尤其是就是一个饭馆可能有八个招牌菜，那你一个人怎么可能点八样呢？如果是那种有一个团体，对吧，十多个人，哎，大家坐在一起点个十多个菜，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对吧，挺好的。 嗯， 一个人真的是挺局限的。 对，其实突然又想起来我们那会儿一起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团建去玩的时候的经历。 嗯， 大部分时间都在争吵啊，吵了之外，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我们没有注意的事儿，比如说这个一起吃到了很美味的东西，一起看到了很好看的风景。 嗯，挺怀念的。 嗯，真的挺怀念的。 如今我们之间剩下唯一默契，仅仅是对过去只字不提，不得不无尽，不得不分离，要我要你，不过错过而已。也许在另外一个故事里，一起老去才是我们本该拥有的结局。 下一首歌来自于萧煜晴的《岭南客》。 嗯， 寒冷的缭乱巫女她说呢，一个人去旅行的缺点就是没有人分担住宿费，还有就是没有人帮你看座位，其他的不错，毕竟没有人否定你的决定。 嗯，例行例宿她说呢，我喜欢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今年来了一场，三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云南，没有计划，一个人一个包，之前就听莫大人说过苍山洱海，想亲身体验一下，感觉真的很舒服。丽江千古情也是挺震撼我的，这次旅行给了我勇气，以后我会去更多想去的地方。 嗯，加油。 嗯，我记得上次去云南也是我一个人去，到时候租了一辆那个车自己开着，从大理呀去了丽江啊、泸沽湖呀，觉得还蛮震撼的，真的是不一样的风情。 这我想跟这个留言的可能是个女孩子吧讲说，就是说一个人旅行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哈，在安全的前提下怎么着都行。 嗯，对，有道理。 时光一北2012他说呢，十一国庆节我一个人去了嵩山，在青旅呢认识了三个小伙伴，我们一起从三皇寨徒步到少林寺，四个人七个小时14公里，一路上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分享食物，有非专业的导游讲解，非专业的摄影师拍照。其实呢，我想说一个人旅行不孤独，当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出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好多跟你一样的人。 哎，你知道吗，这个玩法就是我平时玩的那种，就是 我会选当地最著名的那个国际青旅，然后在那个青旅里呢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或者一起去同一个目的地的人，然后呢大家会结成伴一起玩，这样的话既认识了朋友又学到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真的很有意思。 嗯， 是，我是挺羡慕这种模式的，但是因为我是女孩子嘛，我还是会觉得说住青旅不如男生安全，真的是这样。因为青旅的话，大家是住在一个房间嘛，上下铺，挺多人的，人挺杂，嗯、所以我出门的话就一定会订稍微好一点的酒店，就绝对安全，呵呵安全第一。嗯。 一身清风满身伤，笑面纷纷是上场。 下一首歌来自黄婉婷的《旅行》。 嗯，太阳花他说呢，一定是特别难过吧，才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我决定2020年的大年初一，自己一个人去爬泰山了。有没有一起偶遇的呢？ 嗯，爬泰山啊，我曾经爬过一次。 要去我的家乡了。我小的时候跟我爸妈去过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嘛，小孩子没有什么累不累的，然后第二天我爸妈都起不来床了，然后我还没事人一样，然后我下去给他们买的早餐。 哎呀，年轻的时候真是好。 是，他们都起不来床了。 我都记得我那年去爬泰山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挺年轻的呢，20出头，然后我还背着那个就是20多斤的那种装备，什么帐篷之类的，对，一口气也没有坐缆车，就一口气爬到山顶又走完了。记得我们还做过一期《墨轩日记》的节目说这个经历啊。结果过了几年之后，我去爬黄山的时候，我当时还坐了2趟缆车，结果下来的时候我的膝盖都要断掉了，巨疼，就突然觉得自己老了。 这中间是隔了多少年呢？ 隔了大概有个五年。 哦，5年间你就衰老了吗？衰老了这么快？ 应该5-6年吧得，真的是可怕。时间是一把杀猪刀啊，先杀到你的膝盖，膝盖中箭了一样。 对，然后再渐渐的把身边的人也都杀掉。 别说的好伤心啊！而今天去遛狗的时候，我就是跟楼下的，因为我就老经常跟楼下的老头啊老太太就是。那个一起聊天嘛，就明显的感觉到前2年还一起聊天的人这2年就看不到了，而且也不好意思问，就是这个人去哪了怎么样，就觉得会怕戳中大家那个伤心的点，就是还挺伤感的。 你看你这平时朋友圈都是跟老头老太太混了，莫大人。 对，我天天遛狗遇到的都是老头老太太，都大家在小区里这个晒太阳。 老头老太太肯定想，这败家孩子那么都不上班，天天在家蹲。 对，天天遛狗你知道吗，经常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大爷大妈就会偷偷的问我爸妈，就说你儿子干嘛的呀，怎么天天开着个车到处跑，然后遛遛狗什么的也不上班。 对， 以为我是个 你是个无业游民吗？ 太逗了。 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惊喜。 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最后一首了，来自于弦子的旅途愉快，也是个很好的祝福了、 哦、也是一首很欢快的歌啊，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呢，留下一个很开心的基调。这个朋友说呢，平时都是有伴出去旅游的，国庆的时候呢决定一个人出去玩一玩，其实是没约上了。一个人出游最大的问题在于孤独，旅途中只能一个人听歌，决定了第二天的路线，结果还睡过头了。不过想做啥就做啥确实轻松，可是回了酒店才发现自己呀、始终是一个人。 嗯， 各有利弊吧。 是，对，我忽然觉得就好像就一个人的狂欢后，然后回到酒店之后发现一地的落寞，就那种反差、挺让人难受的。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嗯， 以前去演出的时候就很明显，有的时候演出的时候这个刚刚还是这个上百人的这个场合，大家一起很开心，然后下一秒呢就回到酒店一个人坐在那儿，就觉得这个落差太大了，就心里特别的承受不了那种感觉。 我俩人太可怜了。赶紧找女朋友结婚吧。结婚结婚。嗯，我觉得一个人旅行， 结婚 我一个人旅行比较在意的一点就是没有人能给我拍照，我这个就很烦。就是我觉得出去玩的话、我是觉得看到一个好的好看的风景，我想就是自己也能站在这个风景中跟它融在一起，留下自己美好的纪念。对啊，也是一段回忆了我觉得。但是就是你没办法说随时抓一个路人说你帮我拍照吧，就哎，我会觉得就这一点会让我有点烦恼，其他就都还好。 嗯，最幸福的就是你能交几个摄影师的朋友，就是随走随拍，而且随便一拍都是那种大片，简单修一下就很好。 嗯， 以后多交这种朋友。 哎，其实啊，相比起来拍照什么的，我还真的是比较看重这个人的性格跟我合不合，就大家想的是不是一样。就有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出去玩，如果他性格你们两个人气场不是很合，他非要这么做，然后你又不肯妥协，两个人都说不通的话，就很容易让整个旅程都变得很不愉快。 嗯，我觉得我还好。哎，我跟其他人一起玩的时候都还蛮合得来的，就是都能聊到一块儿，也比较能够互相包容吧。 你在推销 路上认识的没有，可能路上认识的都是那个差不多的人，都喜欢玩啊，都喜欢旅行的这种。 因为我觉得住青旅的话一般都是那种以天为盖地为炉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 对对，很外向对什么很外向的人，就是性格 很洒脱，很不羁，很狂放和自由。就是他们 江湖气。对，江湖气这个词、 对。 黎兰哥他说呢，2014年一个人骑车去青海环湖了，可以睡到自然醒，一路慢悠悠的，好看的风景可以随时停下来拍照，想吃啥就吃啥，和陌生的驴友可以随时结伴，随时分道扬镳。哇，真有意思，一种别样的体验，之后再去呢都不再是一个人了，旅途欢乐但感觉还是不一样了。哎，轩涛、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就想、就是我趁着没有结婚没有成家的时候多去体验体验，可能以后真的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这种日子就是一会儿和人结伴，一会儿又分道扬镳的这种生活再也不会有了。 肯定是呀、你如果你成家立业了之后、你如果再去的话就有点显得你有点不负责任呢，是吧？ 对对， 除非是你家人很理解你，也愿意支持你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很难，因为你一旦结了婚，有了孩子，你那个时间啊就不由自己了，就不像现在那么自由 了。所以说，对，所以说还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去体验体验，就是在保证安全和健康的情况下，又不违背道德呀什么的，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一定要多体验体验。 所以你录完节目赶紧再计划起来吧，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别说的这么惨。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说了好多啊。其实我们的歌已经停了，但是我和萱草呢还一直滔滔不绝 replay， 没关系， 没有要分道扬镳的意思。 再重复播个几遍还能一直讲下去。 嗯，对，也是想把我们对于旅行的看法呀，对于生活的态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或者表达一下，在新浪微博里呢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或者呢找到莫大人和萱草的个人微博，欢迎大家随时交流啊。 好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啦。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爱情随着节奏不停地摇摆，每天醒来耍赖，任性像一个小孩，紧紧抱住你就舍不得放开。我相信的编织墙被好将来小心的编织着美好将来。